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用练这么久了。 都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贺、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 好，咁啊，翻翻到我哋第二節嘅呃拉一周啦。咁啊，傲将军依然喺度啦，跟住假港女依然喺度啦。咁啊，仲有我哋嘅嘉宾啦，白水兄咁样，系啦。咁我哋对上嗰節咧，我就讲到咧，喺嗰度本书入边都好多人去到即系支持， 去推荐啦。 系啦，咁啊， 喂，头先留咗条尾就系吓，点样识呢一班嘅即系都系漫画嘅高手咧？ 系啦， 其他嗰啲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又係一個展覽度識啦。咁有一個譬如阿圖啦，好得意，我蘇花到而家未見過佢嘅。咁但係同佢傾偈咧，就發覺啊，原來大家有一啲淵源嘅喎。咁我就一個人咧，由細到大都中意做啲打飛機創作啦。咁我自己做自己睇，冇乜人識知㗎啦。咁咁好。得意嘅就係、是、啊，當我用一個 personal 真身嗰個我 Facebook account 去接觸阿圖嘅時候咧，佢就話：咦，原來你就係畫溫水劇場嗰個人，咁我其實係識你㗎。咁佢仲 up 得出我以前嗰啲作品，嗰啲連個名同 detail 佢都 up 得出咯。 即係佢之前就已經有睇過你嘅嘢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之前因為你知道出獨立創作呢其實都是幾百人的事來的嘛，咁佢就係嗰幾百人入面嘅其中一個人喎，咁我覺得啊呢件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奇遇嚟㗎，咁之後 世界真 係 好細， 係啊係啊，咁之後係啊係啊，就發覺原來打飛機創作都真係可以喺世界角落嘅另一部。不過講開呢樣嘢咧，我突然間寫一樣嘢，我早幾年去重返校園讀書啊，咁有一啲外國嘅學生啊，咁係啲 CBC 嚟嘅。佢都好鍾意香港嘅，但係唔識講中文嘅。佢都買過我以前嘅創作囉，仲拎咗返去加拿大，跟住喺加拿大佢嘅一個網台嘅媒介度展示。跟住我係好多年之後我先知道呢件事咁樣囉。即係其實網絡嘅世界嗰幾百人其實係可以好闊嘅囉，雖然真係得幾百人。 好自由性嘅問題。 自學呢啲嘢我就唔好了解啦。喂，咁即係其他嗰啲作家你點樣，即係佢啲畫家你點樣？ 我最有興趣就係專子喎。專子係真係即係你話 由細睇到大。 政治漫畫嚟講，老行專之中嘅即係極品啦、 啊，表姐啊， 點解佢都會即係你會揾到佢咁犀利咧？ 講到專子，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另一個奇遇嚟嘅，即係我個書個序講咗一樣嘢嘅，就係話呢個漫畫可以俾到我人生另一個可能性啊。咁呢個都係一樣嘢啦。咁我即係嗰一日放工翻屋企，撻著個 Facebook 啦，見到有個 message 就係 send 嚟，啊佢話佢自己係專子喎。 佢就咁話我係專 係啦，佢就話咁佢好禮貌㗎，佢禮貌，佢係一個好和蔼可親嘅前輩啦。咁佢就話小弟係專子咁樣啦， 仲要小弟， 跟住佢就想邀請我哋去參加一個展覽。我自己覺得 专子我咪发紧梦啊！一个我自己而家画紧时事政治漫画都，专子画咗三十几年嘅前辈，佢 send 一个透过 Facebook send 一个 message 俾你，咁系佢主动揾我，我即刻直头咧开心咗好多日啦。 咦？啊，敖将军平时会唔会有啲咧，即系嗰啲P 晒图啲低胸女女咧 send fan request 俾你嘅？ 我识冇啊，亲家就多。唉，我呢啲唔好讲啦，真系。 系啊，千娜，我想问下你，即系如果有一日你收到个 message， 佢讲我系刘德华，跟住然之后，咁你信唔信啊？咁你信？你会唔会信先？ 我会 ignore。 但我地址喺广州咯。 广州刘德华， 或者古天乐，江门古天乐嗰啲，即系哇呢、這个真系你，想第一件事真系要信咧，其实都已经难度高噶，系嘛、 啊？仲留低埋个电话喺度， 仲留低电话添。 有冇试过打噶？我咪 即系有见过啦。 啊，后尾就系透过佢参加咗一个展览，咁就喺嗰个展都系多谢专治啦，喺嗰度就识到 Cousin 啊、江记啊佢哋啦、黄兆达佢哋。咁啊，識到一班政治漫畫嘅前輩馬龍啊、一木嗰啲，咁亦識到而家呢一代畫獨立漫畫嘅漫畫家咯。咁就偷下光啦。嗰陣時我都係網絡，就係網絡打飛機嘅年代啦。 OK， 哇，都好奇遇喎、啊。首先第一件事你要信咗佢係專子，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難相信，即係無端端有日我 Facebook 收到 message 話俾我聽我係魏康咁樣，咁即係我只會同佢講咁我係孔子咁，即係我唔知點樣覆佢好，係咪先？嚇、啊，即係呢件事係即係不過都係奇遇嚟嘅。網絡世界嚟講嘅話，特別有時創作人之間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我、叫咩？嗰、那個階級其實唔係真係咁緊要嘅，好、多前輩其實都幾和蔼下嘅，真係係啊。OK， 咁啊，我見到啊白水咧都有其他嘅，即係搞，即係除咗係時事漫畫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搞作，就係同啲家長啊親子有關嘅、哦。 啊，嗰、那個就係喺其實咧，而家你哋見到嗰個叫做 Fodder 就喺劇場咧。咁其實我自己就。有一個時期咧，就有啲空檔，咁啊試下，不如做啲其他嘅創作啦。因為畫政治嘢，寫做政治相關創作，好影響情緒嘅。咁我就想做下其他嘢去舒緩一下。咁我就自己嘗試畫下，可唔可以諗下其他題材？咁就做咗啲 adjustment 啦，喺個 character 度，就先係自己喺自己個 page 度發布咗一啲科豆仔劇場嘅漫畫，咁啊三格嘅。咁畫完三格之後，因為我本身暫時係未有細路仔嘅，咁我就乾啊，因為我都係朋友嘅故事或者喺網上睇翻嚟，咁我就停咗。咁隔咗一輪之後，就又係網絡嘅奇遇啦。咁有一個朋友，佢話佢老婆想寫故事喎，咁啊，咁佢就可唔可以合作啊？咁樣就重新開始一個新嘅科豆仔劇場嘅故事。咁而家都係每個禮拜會畫兩篇咯。咁就大家喺創作上，大家就互相溝通，咁、 okay. 啊得到而家呢一個成果咯。 即係佢俾故仔你，然後你就畫翻出嚟咁樣。 一時時啦，有陣時佢啲故仔係好 detail 嘅，咁有陣時就咁啦，咁 要精簡啲啦，係 啦，咁啦，咁我就會做一啲修改啊，或者有一啲係自己嘢，或者有陣時我就會諗多啲契機，譬如話好快母親節咯，咁我會提議下佢，你係咪可以做一啲母親節嘅嘢咧？咁就或者有一啲係純粹我自己的故事，咁我就寫咗出嚟，咁我就俾佢就演繹翻，跟住我就根據佢嗰個劇本啦，咁就再揣摩一次去做咯。咁有陣時。都可以搞到好複雜，一開三都得噶。佢啲故事 哦，咁樣。 你頭先就講過話你未做人 係啦， 老豆啦， 創作好易乾啫嘛，你冇親身經歷係啦。 但係咧，我又知道嚇你喺個 page 上面發布咗咧，你就嚟做老豆咯。 哦，係啊，係啊，係啊，就快啦，仲有幾個月啦，好驚啊而家。 恭喜曬你啊！ 恭喜曬啊！ 熬曬底啊！ 唔使熬底嘅，但係即係我建議你係增肥先嘅、啊，你自己要增肥，因為咧我啲朋友咧即係一生咗小朋友之後咧，佢極速瘦咗十幾磅啊，可以。 即 係 最佳減肥方法。 係啊，最佳減肥方法。咁你唔使減肥啦，正如頭先阿講到形容你五官都好標誌啊，係咪？咁所以你都係增 唔使五官。 你都係增定肥先啦。 OK， 喂，咁你即係平時話佢啲漫畫好多時事性，都可能係有啲不滿，好多苦水。咁好多人香港都話其實已經唔夠膽生㗎喎，點解你仲咁夠膽嘅咧？而家 哇，呢個好複雜嘅問題嚟㗎喎。首先生細路係，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自然界一份子，繁殖係必須要做嘅嘢嚟㗎嘛。 果然是同青蛙系， 咁你 咁都咁多蝌蚪啦。 咁出到嚟，咁仲有究竟即系好多人好怕生细路仔，系好怕个细路影响佢个人生啊嘛。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喂，我个人生系我嘅人生，你嘅人生系你嘅人生。咁我又觉得我唔会干涉佢嘅人生好多噶咯。咁我咁样，你咁样去谂呢件事，你嘅负担或者你嗰个忧虑就会少好多啦。 咁怕唔怕香港个压力令到啊？无论你的人生，因为他的人生都会比较辛苦咧。 暂时都最担心的一样嘢就系，譬如我当初画军需剧场，有一个好关注的就系国民教育的议题啊。 系。 咁呢样嘢我系特别关心嘅，究竟要用啲咩方法去纠正呢一啲教育啊？定系直头唔好俾佢受呢一啲教育咧？咁我暂时都仲系要去，仲系未谂到咩方法啊？不过我谂，都梗會 OK 嘅，因為我認識啲廣州嘅朋友，佢哋直頭喺嗰個奇幻嘅國度入面，但係佢都抱有一個正確嘅人生態度，咁我又唔係好擔心。 嗯，不過其實如果你話即係講開你話教育呢個咧，咁我自己覺得啦，可能我接觸嘅一啲朋友，可能都有好多係會係反對國民教育嘅。咁但係可能真係你話咧我睇到有時一啲係小學啊或者係幼稚園嗰啲書咧，其實係反而係嗰個位，我會覺得係你好難去守住個龍門啊，即係因為我自己係有少偏見，可能係即係我自己始終覺得係可能中學嘅教師咧比較多係會係有自己主見啊，或者係訴求反共啦。咁但可能我見到嘅一啲小學位嘅主任教師係真係相對地冇嗰個政治上冇咁 sensitive 嘅，我自己會覺得咁樣。 最近咧唔記得咗新聞頭時凌幸唱集，佢哋講普教中，一攞張圖出嚟俾一個好細嘅細路仔，佢係一個圓形嘅物體，佢即刻搭球咯，佢唔係搭波咯，即係呢一件事其實你潛移默化得好犀利，即係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好擔心嘅一樣嘢咯，即係唔係純粹係嗰個觀念啊，連你嘅語文啊習慣都被侵略咯。 咁我又覺得真係八歲真係好勁，即係一般可能我哋講緊話驚生仔係驚佢入唔到直資，驚佢去唔到呢一個外國讀書冇錢呢一方面，咁佢擔心就係即係一啲可能 係仲未生， 仲未 出世，係 啦，就擔心佢會被洗腦啊咁樣。 你自己都會擔心怕自己會做咗怪獸家長喎，見到你有張圖。 係啊，因為我譬如話近排我老婆都成日提醒我嘅，我自己BB 未出世就話要買呢樣買嗰樣咁樣，跟住佢就話睇死我都係會變怪獸家長嗰啲嘢啦，講就叻做啊實死狗啦。 你買咗 BB 車未啊？ 咪梗未啦呢個呢個，但 咁都好啲，未係好過未。 但我睇過好多次啦，同佢一齊未買咋。 咁啊，講到你太太咧，咁佢本身即係都知道你做設計啊，但係有冇知道你會即係畫呢啲嘢嘅時候，佢有冇咩怨言啊？或者會唔會覺得你好嘥時間啊？ 一直以嚟都有怨言嘅，咁都有鬧交噶，喺唔同嘅時段，我忙唔同嘅嘢啦，咁佢。咁女人嘅情緒你係解釋唔到幾時嚟㗎嘛。 阿家光女你解釋一下。 我唔解釋㗎，因為我嚟㗎解釋唔到呢啲嘢。 即係女人嘅情緒真係。 唔係三言兩語。 係啦，唔係三言。 唔係三言兩語。佢哋呢啲嘢真係話嚟㗎，你又唔準時呢啲嘢。 咁不過最緊要都係我慢慢，咁我個人不嬲都係咁嘅，頭先提過成日都做啲好嘥好多時間去做啲打飛機創作冇人睇嘅，咁一直佢都知道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咁慢慢就佢都要接受咗我，咁我自己都會一啲平衡嘅，咁我都會數住自己可以用到幾多時間，一個禮拜騰到幾多時間出嚟陪佢，咁都係一個哲學嚟㗎。 哇，你透大氣喎、啊！ 呢、這個唔係呢個其實係一種呢、這個其實一種即係係一種訓練嚟嘅，係啊，即係做搞創作咧，好多香港其實香港好難做全職創作啦。跟住然之後，你其實花嘅時間或者用嘅時間都係業餘啦，即係公餘嘅時間。咁如果你平衡唔到咧，你其實係好大件事嘅，係啊，你可以好大件事。所以即係個人嗰個 self discipline 咧係好緊要嘅，喺香港搞創作係。 你有冇啲嘢要 share 啊？ 我下次訪問我先。 我而家 係咯一。一日或者一個禮拜有冇 time 住你用幾多時間嚟搞，即係畫畫或者去構思嘅？ 已經冇得 time 住啦，因為我已經有一啲係唔係純粹係自己嘅作品啦，咁有啲就一定要交嘅，有啲咁嗰啲就焗住要做我自己叫我自己呢個狀態係無間地獄嘅狀態嚟㗎，每個禮拜一輪迴一次啦，咁就係禮拜六日交曬啲稿，禮拜一又嚟一次咁樣，咁我已經係完全唔知道我個人生咁樣可以繼續咁樣落去幾耐，不過就捱到幾耐得幾耐啦。 好沉重嘅話題真係， 即係定期要出貨咧，要出到嘢咧。就真唔係下下突然間有靈感就出到嘅。 係啊，好興喎。 我唔知點解間中出得密啲咁樣 啫。係嘅。 咁但係如果你即係用咁辛苦咁多心機時間啦、啊，咁有冇試過好似即係網上面早排最多人講就係、是、偷嘢啦、啊，即係 download 咗人哋嘅製成品，然後咧就 upload 咗上去，甚至乎加埋自己水印，有冇試過依類咁嘅情況咧？ 其實。就唔多嘅，因為始終可能我嘅嘢咧就比較唔係啲乜嘢靚嘢啦，一睇就知道啲咁核啲咁核突嘅畫一定係嗰個人畫噶啦，咁所以就算你俾人偷咗張圖咧，其實都係嗰個人其實冇咩得益嘅、嗯。不過呢啲情況就好常見嘅啦，即係由網絡嘅而家有好多嗰啲群組咧，我唔知佢做嚟做乜嘅啦。咁佢就會將一紮喺網上揾翻嚟嘅圖再放上去，咁就不時都有呢啲嘅。咁其實印刷媒體都有啦。咁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之前印刷媒體？ 印刷媒體咧？ 我就有一段時間喺一份報紙嗰度有連載嘅，咁但係我就唔係全部嘢都俾佢嘅，咁我有一啲自己嘅創作都照係擺上網啦，咁佢就一個唔該就攞咗去用，印度好大張咁樣啦，好榮幸可以喺張報紙嘅 A2 版嗰度有自己嘅。 佢又冇問到你啊？之前 佢完全唔知㗎，係我老婆喺地鐵度睇到嗰份報紙有人睇緊，跟住佢問翻我：咦，點解喺 A2 嗰度有你嘅漫畫？ 咦，你係咪上位係嘛？佢問你。係 咯，喂，咁但係 你咪收咗錢唔同老婆講㗎？ 係，我都想有錢。 O K， 咁嗰份系咩報紙咧？ 嗰份報紙唔存在噶啦。 哇！唔存在就算啦。 怪唔得啦。 有幾個交啦，有幾個交叉嗰份啊。 抵佢死啊！嗰啲 明啦， 系啦。咁即系其實有陣時，無論網上面呃 like 啊，印刷媒體有陣時都需要有啲道德啦。 係嘅。 即係之前我哋都訪問過其他嘉賓都係俾人偷完嘢咁啊，老鳳咁樣攞完就完全又唔俾錢啦，又唔買 knowledge 啦咁樣。 最緊要要俾錢啊！係啊，即係搞創作係好需要資金嘅支持咁，大佬。 係咯，喂，咁我見到你即係平時創作都係好多時圍繞一啲時事啦、生活啦，有冇邊啲作品係特別有印象或者特別有心機，或者多人 share 可以分享一下嘅咧？ 我諗比較有印象，其實自己好會記得多啲，都係嗰啲一格嗰啲創作啦。嗰啲一嚟，因為一格我頭先講過話係好難可以用角色去代入一格，而又講得到件事清楚嘅，咁要花嘅時間都好多好多。咁頭先亦都想講過，我唔記得咪前定咪後講，就係話其實一格甚至冇字嘅嘢咧，先至會多人睇嘅。咁嗰啲嘅即係。like 數啦，或者多reach 嘅數都係比較多嘅。咁我好記得第一張 多過2000個 like 嘅，就係、是、一張曾俊華話自己係中產嘅一張圖啦。咁我就攞咗黃子華嗰個食物鏈咧，香港食物鏈嗰個故事去做成一張圖啦。咁啊將阿曾俊華擠咗落去啦。 香港有無產啦、有中產啦、 啊，同埋阿家產啦、 啊，係啦。咁啊，嗰张图我见到你系即系同平时嗰种即系一个即系一格里面一个大头有少少唔同喎，系嘛？ 系啊，因为要挤多啲资讯落去喺一张画入边咧，其实如果你要好似平时咁样做一个故事模式或者一张图有一个特定嘅构图有场景去表达，其实好困难。咁我最近都因为呢一样嘢咧，想试下，因为嗰、那個實驗就係一格同埋小字會多人睇，我試下用一格睇可以做到幾多嘢，咁我就做咗一啲叫做 infographic 嘅嘢啦，上面係有多啲資料，咁例如最近做咗港視同 TVB 流動電視嗰個邏輯嘅辨證，咁我就畫翻一個簡易嘅對照出嚟啦，咁都係 OK 嘅，即係好多人就會其實佢哋明呢件事，但係覺得其他人唔明白，他就會用這張圖去告訴人聽件事是這樣咯。那也有做過一些近排那個考古那個宋明那個方正，有些資訊你很難三言兩語解釋得清，那樣就要用一些多些數目字去做。那這個也是傳訊方面是達到到目的噶啦，咁但係就開始偏離咗我原本做嘅想講故事嘅一樣嘢，不過都係好處嚟嘅，咁係一個捷徑去將件事簡化去到普通人手上。 都係嘅。 提到傳訊方面啦，跟住因為而家好多人其實都用手機上網嘛，咁手機多數都係其實都係直排咁去擺。其實你喺個設計上面或者你畫漫畫上面，因為你嘅四格呢而家係田字型嘅，有冇諗過其實田字型會容易啲俾佢哋睇，定還是直排會容易啲睇？有冇研究過 呢？哇！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啊！呢個梗係研究過啦，因為當初咧 Facebook 唔係而家咁樣，唔會 pop up 噶嘛張圖。當初 Facebook 最大 resolution 只係一個正方形900×900 pixel。咁我就做咗幾個research 啦，跟住之後就得出咗呢個 resolution， 跟住就要喺呢個正方形嘅900×900入邊砌到一個啲人可以睇得到嘅字嘅大細，跟住我點樣先排四格排到最大，而又清楚，而又稍微微觀少少嘅，咁都係有考慮過先至咁樣做囉。因為我見過有啲朋友呢，佢真係打直四格呢，其實中間啲字全部睇唔到嘅，咁我自己就因為呢一啲睇之前嘅閱讀經驗呢，咁就自己得出咗而家呢一個，咁而家冇所謂啦。而家佢 pop up 出嚟呢嗰張圖好大，長方形、正方形乜啲嘢都冇所謂啦。 OK， 哦，所以講點解覺得佢奇怪，因為點解嗰陣時佢用個田正嘅四格就係有原來有原因嘅，即係有咁大嘅考慮。 即係通常做設計都會諗得好 detail 好清楚，但係即係大家可能望到嘅嘢只係一啲好基本，就以為好似好簡單咁，其實俾好多心機落去嘅。咁啊，尤其是即係網上面都多 hater 啦，尤其是你寫時事嘢多啦，咁即係畫時事嘢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人係即係其實可能嚟就咁鬧啊，一話會即係會唔會有啲好奇怪嘅網民你 奇怪網民係都有嘅，但係我唔係好經常吸引到呢啲人嚟嘅，我唔似其他前輩畫政治嘅，咁佢哋就成可能佢哋畫得好清楚明白啊，佢哋要畫李思嫣就直頭畫李思嫣個樣，咁佢哋就好容易就會吸引到一啲人嚟去搞事啦。咁我就偏向少嘅，咁但係喺某一啲議題上面都真係少不免吸引到一啲，譬如話反同啊，或者最近屙屎屙尿啊，都會有一啲好似生活喺火星嘅人咧嚟搞事咁樣咯。咁但係我又唔理佢啊，多數我好少好少喺自己嘅漫畫入邊回應。咁 咁佢哋嘈多兩嘈咁樣都會自己收聲㗎喇，我又唔會理佢哋㗎。 咁都好好，嘈兩嘈已經收聲。 係囉，你嘅相啦，敖將軍，你嗰啲全部都係。 唔係因為敖將軍，唔係因為敖將軍嗰啲佢自己唔認嘅，即係留返俾我哋啲閒人認㗎嘛。 係囉，你哋喺度炒花生囉。 我冇份㗎啦，我就睇 嘅。揀我講囉，係咁覆囉。 冇冇冇，哎，去返正題先。 係囉，但係即係你見到其實漫畫嗰邊係比較少。筆戰啊，或者是開拖比較少。 開拖，你真係用啲字眼啫，大佬。 咁嗱，白水之後你會唔會有啲咩即係自己嘅發展方向啊？因為會想係即係點樣去再即係部署咧？因為之後有細路啦，可能有時間又唔好多咯。 呢、這個都係好複雜嘅問題，頭先都話我而家喺呢個無敵間地獄入面係唔知道可以維持幾耐嘅，咁都啱啱講出咗本書啦，咁可能我因為做呢啲創作其實可能無常咁樣去做，都始終有一日會要覺得要完結嘅，咁去到一個階段，咁而家本書就俾到一個另外一個目的，即係另一個目標，我自己究竟係咪可以透過一個結集咁樣嚟留低一啲嘢，即係達到我嗰個傳訊嘅目的啦。咁就都係好現實咁睇下本書嘅銷量，跟住再去鋪排我下一次會係點樣做咯。 係 ，OK， 因為如果譬如一啲政治或者生活社會議題性嘅漫畫，其實喺香港都比較少地盤可以發布嚟㗎，係嘛？ 基本上是冇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報紙啊嗰啲，基本上係赤化得好犀利，都就算唔係赤化得好犀利嘅報紙嘅編輯，佢都會問你除咗政治仲會畫啲乜嘢？ OK， 咁你就知道可以收線噶啦。咁好難做咯。咁而家網絡好似係最後唯一可以生存到的地方， 是網絡雖然是最後唯一生存的地方，但是作者唯一生存的地方真的要錢。所以如果大家見到這本書呢，真的 是太多支持了，支持了， 支持了， 買一本跟住又再買多一本給朋友。 是啊，沒錯。今天我們錄音的時候就是在五一， 是 啊，五一有什麼大事啊？不是大事發生，大事又好，大事又好，你估敖兄，你估今天我們香港的街道上面會不會多了很多金執？ 我估應該是跟平時差唔多嘅啫， 即係差唔多咁多， 差唔多咁多係啦。 okay. 即係平時都唔少啦，香港真係遍地黃金㗎啦嘛。係。咁啊，我哋都見過白水有張圖咧，就係講話啲大陸人喺香港周街屙屎喎。咁啊，嗰陣時你係即係你係覺得都係好唔中意依件事咧，因為純粹係見即係可能多人講，跟住先會畫翻出嚟。 即係咁講，其實畫得嘅嘢自己都係有感覺先畫嘅，咁都係即係極之反感啦呢件事。咁就 人哋叫你包容喎，叫你攞埋個膠袋去裝。 你想天涯睇一次先啦，睇一次你睇十版你就知道點樣包容啦。你即係跟住之後我睇咗十版啦，喺天涯嗰度。 你睇咗十版？ 係啊，北冥一嗰個。 你頂得順十版？ 你頂得順？ 唔係十版入面有一啲係香港人嚟嘅，咁所以嗰啲可以 skip 嘅。咁真係好，跟住之後就培養到一啲情緒出嚟，喺個十版入面就畫咗嗰一個四格嘅漫畫咯。 咁最令你覺得即係？你嗰個情緒係因為有啲人嘅留言係，即係大陸人嘅留言係令到你覺得好嬲，係咪咧？ 我諗冇乜，我覺得好荒謬啦！呢件事即係已經好少嘢會搞到好嬲噶啦。即係我諗敖兄佢寫得多，咁其實真係老老實實冇乜嘢可以激嬲你噶啦。 係啊，但係會 depress 咯，即係我係因住我俾錢你，我嚟消費，我屙屎幾咁閒啫咁。即係你咁樣嘅嘢都講得出，其實已經無言噶啦。 係啊係啊，你見到佢哋嗰啲，譬如話上帝啊嗰啲咧，你都啊好嘢喎。咁樣跟住就係囉。咁我又講兩句啦。 OK， 係啊，呢啲即係如果你叫我問我包唔包容到呢啲我係絕對包容唔到。我夠膽講句係我可以公開講呢啲我包容唔到。 不嬲都唔會包容到呢啲。 唔係你諗下清潔香港呢個概念係一 1980幾年嘅事，大佬而家係2013年，講緊30年前嘅話，30年前嘅2014，講緊30年前嘅話，已經講緊呢啲嘢叫人見人憎。我係有絕對嘅條件，我由細到大話俾你聽，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我係可以歧視你嘅，我可以藐視你嘅，因為嗰陣時個廣告係咁噶啦，一對眼啊嘛，人見人憎啊，大佬。 我唔知嗰陣時你出世啊，真啊。 你而家唔知啊，你可以睇翻 YouTube 嗰啲嘢嚇，或者睇上網睇翻，已經係有對眼即係斜角望住，就係話你呢啲嘢咁嘅人。人見人憎啦，係咪？即係我有足夠條件去憎你啊嘛，係嘛？跟住之後有乜理由仲有包容你啊？黐筋啊，大佬落後翻三十幾年係嘛？ 咁啊，但係仲有好多香港人啦，仲係好似青蛙咁被温水煮煮唔覺啦。咁啊，大家就更加要嚇買翻部温水劇場派俾你身邊嘅朋友啊，等佢睇下幾時醒啊。 係啦。 咁啊，今日啊，差唔多啦。 今日就真係好多謝阿白水兄上嚟啦，係 啦， 多謝你啦。 係啦，咁啊，希望你嚟緊多啲呢類型嘅創作啦，因為始終香港真係越嚟越少即係地盤可以俾你做呢樣嘢啦。咁網上面。亦都好多人好欣賞嘅，其實起碼我哋幾個，就算我哋未認識你之前，其實就已經好多朋友 share 嘅，冇錯， 即係唔使直接 like 你個 page 嘅，好多人都已經 知道啦， 已經知道啦，係啊，連我一個咁唔中意青蛙嘅人咧，其實我都睇過好多青蛙嘅漫畫。OK， 好咁 啊，今日多謝曬白水， 多謝曬，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好， 好，拜拜。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字。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总之，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com.hk。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